风景，不走神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 你是我的风景，真的希望你可以在2018年的余下来的三个月中能看到你梦寐以求的那一处风景。今天晚上正在听节目的听友，如果想和我互动的话，可以登录新浪海林微博。如果说在不考虑任何其他的是否假期、是否经费够不够的情况下，明天早晨就出发，你最想去哪里？有那个地方吗？不管是在国内的一个地方，还是世界的某个角落，你有没有真的很想去，一直都没有去？对你而言，那是你梦寐以求的人生的另一个地点呢？也许我们可以在今天晚上的音乐中来畅想一番。去大理，去云南，去感受那独特的云，还有那放慢的节奏。去大理，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？很久没有笑过，又不知为何。既然不快乐，又不喜欢这里，相信去大理，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稀薄，景色越辽阔，心里越寂寞，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，后来的后来，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，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，让双脚沾满清香。

绝对是一座你不只会去一次的城市，甚至年龄越大又会觉得自己特别想去那里，因为你开始明白了民以食为天，有胃口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这句话的深深的含义。今年去了成都，去年去了成都，好像40岁以后经常会去那里，有时间的时候，短时间的时候，可以去一些容易去的地方，时间长的假期可以去盼望已久不容易到达的地方。所以巴黎，一起去巴黎。总会想起音乐中当年侯湘婷的第一次一起去巴黎的感触，而这一次我们有请陈老师。 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，要先一起补习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练习，要去巴黎。 和你一起去巴黎固然好，但若没有的话，自己也可以设定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也有一站是属于巴黎的。哎呀，我第一次去巴黎2007年，11年了。 今年少年特别着迷，我说拜一拜，出门前换新的心情，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，像今天的头发像结实短的荆棘，表情丰富令人着迷，你的一切我都好奇，像秘密安全带系好，带你去旅行，穿过风和雨。

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昨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三天，国庆档影视大战的战况也逐渐明晰，无双和李查的姑妈差距进一步拉开，在国庆档众影片中傲视群雄，李查的姑妈和影的差距进一步缩小，两片共同构成了国庆档的第二梯队。随着国庆档的深入，大盘相比头几天热度下降。10月3号内地大盘报收 2.79 亿元，从首日 3.7 亿次日 3.3 亿一直呈下降走势。冠军无双单日报收9369万，23.3% 的排片率仍略少于李查的姑妈的 24.2%， 影片上映四天累计票房 3.31 亿元。亚军李查的姑妈单日报收6063万，累计票房 3.59 亿。季军影单日报收5929万，累计 2.77 亿。今天这两部影片将争夺亚军的位置。另外，喜剧片《胖子行动队》单日报收2482万，累计 1.2 亿，位列第四。老片中，郭敬明原著改编《悲伤逆流成河》位次最高，单日1608万的票房位列第五，上映13天，累计票房达到 2.61 亿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感恩季，贺中秋，迎国庆，喜乐迎双节，购物有惊喜，金秋意更浓。 22:3416秒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假期第四个晚上，10月4号周四晚的男左女右第20段。今天晚上是我独自陪伴你的夜晚直播，但是没有红人。如果你愿意互动的话呢，可以登录新浪海里微博。听完这首《走马》，我们听暖文章喽。 这数着你的冷漠，把玩着寂寞，电话还没拨，已经口渴，为你熬的夜都冷了，输的羊都跑了，一个两个嘲笑我，笑我耳朵是灵的，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。路人穿街过河，好景只有片刻，森林都会凋落，岁月风干我的执着，我还是把回忆紧握，太多都散落，散落太多好难过，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。过了很久，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，走得好慢，任由我独自在假寐与现实之间两难。过了很久，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，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，你看浪漫无处消，我的沉默，明白什么才是 是好的坏的都散了，散了太多无关的，散了后我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。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，走得好慢，任由我独自在家美与现实之间两难。 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10月4号放假晚上的暖文章环节。既然是放假，我们来分享一篇甜甜的暖文章。众生皆苦，你是甜的。如果爱情有味道，你一定会说它是甜的，甜的不仅仅是爱情，更是和我在一起的你。人生实苦，最难过的时候，每天都是下雨天。若被困于雨中，你就是迎接我的那把透明的雨伞，闪着晶莹剔透的光。若从风雨里归来，你就是我捧在手心里的小暖炉，蒸发掉一个心房的水汽。一辈子很长，要找个甜的人在一起。是啊，在这苦涩的人生里，你的甜蜜就是我唯一的解药。来听听那些甜甜的情话。最美好的事情，莫过于对方满面笑容地走向你，那弯弯的眉眼就好像在说，见到你我好开心啊。但凡大街小巷，还是要跟爱的人一起走，才会觉得真正生活在这座城市里。学会接受命中注定的一切，包括我注定的可爱呀。生气的时候不想听大道理，只想吃小蛋糕。看完关于心上人的所有动态，再闷头倒下，是失眠最好的解药了。心千万不要变老，不然心中的小鹿就跳不动了。想长对长耳朵，不开心的时候垂下来，开心的时候竖起来，让你一看就会摸摸我的头。 想买新衣服啊，想好好跑步，还想见到你的时候大大方方的打个招呼，和你说话时你可要好好看看我脑海中的弹幕，因为里面全是爱你的小句子。山顶看日出，海边放烟花，教堂听钟声，都是我和你想做的事情，所以你快出现吧。

如果真的可以

贝加尔湖畔往事总是很难忘，就像刚刚听到这首好多朋友在 KTV 当中也会唱的往事。 Hey baby, it's time to go。 苏醒创作并演唱的《浪漫旅程》，在往事只能回味之后，我们听到了这首歌。总是希望你可以去到歌里面所唱到的那些地方。如果你现在还年轻，不要着急，你要给自己留下这样的努力奋斗的时间，准备你的行程，准备你的盘缠，到时候呢就可以出发了。而且呢，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许多的美丽风景在等着你，而我知道无论去到哪里，在你心中

是的，今天晚上是直播，明天晚上也是直播，那星期六星期天我就和你一样放假了，所以这是在假期当中陪伴你的男左女右，代表各式男左也继续祝你节日快乐。 当我卸下睫毛膏，脱掉高跟鞋的脚，是否还能站得高？刚一天掌声变少，可爱有人对我笑，停下歌声和舞蹈，我是否重要？镜子里的他，好陌生的脸颊，那个我是真，那个是假？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，怕生命空白，却忘了该不该让 只街对面一动不动，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，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。至少有10年不曾流泪，至少有10首歌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，从起点对结束再见。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，在回望来路的时候，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，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。我们像朋友般挥手道别，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。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，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。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，当我想你的时候。 时候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段话，说节日会让开心的人更开心，会让不开心的人更不开心。这大概就说明一个道理，其实一个心态好的人，不管是平常日子还是放假，他都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节奏还有生活的项目安排得非常好，反而就是过不好平常日子的人，他也很难驾驭豪华节日。在这样的夜里，又没有水逆，可是我却遇到了很久很久没有听节目，如今在这个晚上又回来的迷彩胶鞋走天下。你好，我在北京，我还好，明年还有男左女右，这是每年到了深秋我能够给予你的最好的消息。你说我现在是在用喜马拉雅听，现在这个网络的环境真好。我是2010年在北京，我不知道是2010年还是10年啊，在北京读军校的时候开始听这档节目，当时用的还是四级考试用的收音机，毕业离开北京，几乎听不到男左女右了。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，又想起了男左女右，就搜了一下，

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，默默地深爱着你，无论相见不相见。我做了那么多改变，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，我多想你看见。 Yeah.